跟住咧就系廿二节咧，去到三十六节。咁啲群众食饱咗之后咧，咁耶稣就即刻催逼门徒上船，在他已先到对岸去。喺呢段期间，佢就遣散咗群众啦。食饱咗之后，先至遣散群众。耶稣遣散群众之后，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。到了夜晚，他独自一人在那里。船已离岸几里了，受着波浪的颠簸，因为吹的是烈风。夜间四更时分，耶稣步行海上，朝着他们走来。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，就惊吓说：是个妖怪，而且吓得大叫起来。耶稣立即向他们说道：放心，是我，不必害怕。麦多禄回答说：主，如果是你，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。耶稣说：来吧。麦多禄遂从船上下来，走到水面上，往耶稣那里去。但他一见风势很强，就害怕起来，并开始下沉，遂大叫说：主，救我吧。耶稣立刻伸手拉着他，对他说：小信的人啊，你为什么怀疑？他们一上船，风就停了。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：你真是天主子。他们到到对岸，来到格拉撒勒的地方。他藉那地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整个地方，把一切患病的人都带到耶稣跟前，求耶稣让他们只摸摸他的衣边，凡摸着的就痊愈了。喺呢段记载里边咧，就系讲及，首先就系所谓嗰个风浪嘅问题。喺马窦福音先下咗两次记载风浪，船遇到风浪嘅问题。首先就系喺第八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咧，咁我哋曾经读过啦。第八章二十三至二十七，耶稣上咗船，佢嘅门徒就跟随住佢。忽然海里起了大震荡，以致那船为浪所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他们遂前来唤醒他说：主啊，救命啊，我们要丧亡啊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小信的人啊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？就起来斥责了风和海，海就达为平静。咁第八章咁样记载法，同埋呢度咁嘅现象咧，系两个唔同嘅背景。一个就系耶稣同第八章记载里面耶稣同门徒喺埋一齐嘅，但系呢度咧就系耶稣并唔同门徒喺埋一齐嘅。跟住耶稣同门徒喺一齐，啲门徒系咪又安心咧？其实喺呢度睇到并冇安心。耶稣虽然在船上，当他们见到大风浪的时候，他们竟然惊而大喊救命。而在这一章里面，耶稣并不在船上，耶稣是只是门徒在船那里。啲圣经学者提醒我们说，船在海上其实是象征着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而遇到大风浪就是遭遇受到很严重的攻击。那我们或者说耶稣如果跟他教会在一起，很可能我们的教会会平安得多。但是其实如果根据马窦福音第八章的记载，我们看到耶稣虽然在一起，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，无论在不在一起，我们都会面对这个挑战，面对的困难。但到底我们又对耶稣没有信心呢？而在这一章里面，似乎我们见不到耶稣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那好像以为耶稣不理这个教会，其实是不是呢？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就说 耶当群众食饱咗之后，耶稣即刻催门徒上船，喺佢之先去到对岸。一方面叫门徒离开群众，离开呢个嗰个地方嚟去到对面。情形而呢个时候咧，耶稣就遣散群众，遣散群众之后咧，佢就上山祈祷。佢点解要遣散群众呢？可能系因为佢怕呢啲群众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情绪高涨，受情绪影响，可能要推举他为王，或者做些什么事。但是耶稣他的工作并未完成，他的受难还未来到。所以耶稣见到这些人的情况呢，见到他自己的教导了之后呢，他又上山祈祷，向天父祈求。咁佢话到咗晚上咧，佢独自一个人喺嗰度，耶稣单独去祈祷，而门徒咧就先离开。咁呢个船咧要离开咗好远啦，咁喺呢个时候就遇到风浪，系啱啱吹到逆风咧，咁就大概四更时分，耶稣就步行海上，向呢个门徒呢只船走过去。门徒在这个海上见到耶稣走过来就觉得有点害怕，以为是妖怪。其实当时的年代的人，他们一方面虽然有这个选民相信天主，但是他们也都相信魔鬼妖怪的事，所以他们见到耶稣的影子就感觉到害怕。其实在这个记载里面，我们当然不是去看这些细节的东西，因为他马窦这个马窦的福音的焦点是放在马窦的身上。马窦要告诉我们，这个身为领袖的马窦，他并不是一个绝对完美的人，他是有他的缺点的。所以当见到耶稣走过来的时候，咁由于门徒惊咧，就出声问咧，以为妖怪咧，耶稣就向佢哋话：放心，系我，唔使害怕。系我呢句说话，其实我哋要记得喺旧约福音梅瑟五书里边，出谷记梅瑟所见到嘅荆棘丛中嘅天主，佢问佢系边个时候，问佢个名字嘅时候。天主答的说话就是话我是我。所以耶稣讲这句说话是我呢，其实是有一个意义的，他就是天主，或者是天主子。咁当然就如果我们只是说是我这个字表面的来看呢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意思的。因为每个人都说是我，那你知道他是谁呢？你没可能知道他是谁。但是由于中途他知道在他的信仰里面，在他的宗教背景里面，或者他读的旧约里面，他知道讲是我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巴多禄就回答说，主如果是你，首先称耶稣为主，就叫我在水面上行走啦。耶稣巴多禄呢，虽然相信是耶稣是主，但是他仍然问清楚，问耶稣先，得到耶稣容许他或者同意他之后，才有个行动。如果是你，就叫我在水面上行走。那耶稣呢就说来啦，就是得到耶稣的邀请，得到耶稣的同意之后，巴多禄呢就由船那里落了来，走在水面上。在这里巴多禄就向耶稣走过去，但是当他一见到风势很强的时候，他就怕，他的信心就开始动摇，他的注意力就分散了，所以他即刻就下沉，大声地叫主啊救我了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我们如果在生活里面，在信仰的过程里面，很多次都会遇到困难。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将我们的焦点，我们的眼光放在基督的身上，或天主的方向，我们是可以有能力可以行 都可以听主名字。但是如果我们那个焦点放在那些困难、这些骚扰、这个各种的灾难里面呢，我们可能都像百多禄一样，当时即刻失去信心。百多禄的表现给我们看到呢，他一方面是勇敢，勇敢呢，因为天主给这个恩典他，他作为中途之长，所以当耶稣说，哎，是我，你来吧，他就有勇气去行过，向耶稣行过去。但是当他一遇到见到风势强劲，啲浪好大嘅时候，佢就有一种害怕嘅心理，因为佢嘅焦点已经转移咗，由耶稣嘅方向转移咗喺风浪嗰度。呢个系佢自己人性嘅弱点。第二样就系百多禄同时表现佢嘅信心同埋无信。信心就系当耶稣讲系我嘅时候，佢就相信耶稣基督，佢系主。同样，佢无信咧。就是他不相信，或者说他没有深信耶稣是跟他一起时时跟他一起走了这条人生的路。他想到的是自己面对风浪没有能力去面对，没有想到耶稣跟他一起面对，所以他就下沉。那这个门徒可以说是作为十二个门徒之长的一个典型的表现。咁耶稣点咧？耶稣一方面就佢救命要救命嘅时候，耶稣就即刻伸手拉住百多禄，对佢话：，佢系小信德嘅人啊，你点解怀疑？就系你点解时时唔系时时将你嘅焦点放喺我身上，而睇到呢啲咁嘅其他嘢，或者三心两意啊？因为呢少少嘅嘢就害怕咧。耶稣曾经对门徒都讲过同样的说话，就是在同约第八章25至26节，咁就是话佢哋嗰个小信德。咁26节咧就话小信德啲人啊，你哋点解咁胆怯呢？于是就斥责咗风同埋海，而海咧就慢慢平静落，即刻平静落嚟。咁喺呢度嘅记载一样，咁百多禄。耶稣拉住百多禄的手，使佢冇下沉，然后就上了船，风就停了。于是船上的其他的中途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朝拜耶稣基督，他说你真是天主子。虽然当时他们有这个信心，不过我们知道当耶稣受难的时候，个个都怕死而离开了耶稣，除了是若望的表现够坚强之外，甚至就算耶稣的复活当晚都不信这个耶稣也复活了，忘记了他曾经讲过说话。马太福音里面就继续记载说，他们上了船之后呢，就一起渡到对岸，去了对岸，来到一个隔海撒勒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些外邦人的地方。那个地方的人认出耶稣，那个是耶稣呢，就打发人去周围的个村庄，将患病的人呢带到耶稣面前，希望耶稣想耶稣医好他们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对耶稣有份信心，知道求耶稣只是让他们摸摸下医边呢都能够治好他的病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外邦人的信德，其实是比这个天主子民这个特选的选民的信德更加强。其实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呢，先前的百夫长已经是外邦人，是表现了他的信德的大。耶稣甚至称赞他说，在以色列里面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。而今同样在这个对耶稣的交往里面，我们今次又看到加拿撒勒地方的人对耶稣的信心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反省，究竟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有多少？希望我们能够好像百多禄一样，咁勇敢、咁有信心，而将自己个人的人性的弱点呢，慢慢求天主帮助我们去更新、去改变。